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 好妹妹，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信。最近准备是要写年末个人总结的朋友，不妨可以来听听这首歌，然后顺便来酝酿一下2018年的总结。我相信你应该会很快有下笔的灵感，也会很有激情的去写这份个人总结。虽然说个人总结是用人单位要的一份对于工作情况的总结和汇报，但是不妨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给自己的一封信。有些歌呢，它与爱情无由，与旁人无关，更多时候它只属于你和你的内心，所以它也可以在任何时刻陪伴着你，让你觉得这样的时光哪怕只有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很孤单。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已经情不自禁地跟随这首歌一起打起拍子来了。 Barry Manilow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在这首歌当中呢，你会觉得说时间是悠然向前，没有那么的急迫，但是看一下日历就觉得时间过得还真的是飞快。 FM 974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12月12号星期三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在2018年的碰面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到4点，那马上19天后的2019，我很高兴还可以在有冬日暖阳的情况下，暖暖阳光照进直播间的工作日下午，还是在这个频率，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在电波当中为你服务。 公路沿着黄色地线伸长，身影盘旋空中为我领航，大雨过后风一落在车窗，路的尽头依然是流浪，尽管没有形状拥挤身旁，远远看见孤独的仙人掌，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回想你们为小模样， 旅途带着忧伤。 Take care, my friends。和你一起唱，你可以看作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出现在974电波当中的一段音乐旅途。其实更多是听友们在陪伴着我，在工作日下午这个时间当中，我觉得小伙伴非常的可爱，像依依啊、来收听节目了，说气温回升，但大衣不要轻易脱，我在喝面茶。我想问一下面茶是什么我没有喝过。有请 DJ Snake Justin Bieber。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a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12月12号周三下午的直播，你好，我是大艺，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刚才听到是一首老歌，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和 DJ Snake 的合作 Let Me Love You。 我看了一下平台收音机旁的这位刚刚留言听友五楼的花妖，其实我觉得你的留言更像是来寻求一种在冬天的能量的补给，能量的帮助。他说最近是相当相当的不顺利啊，工作不顺，情感也是濒临到了分手的边缘，外面的寒冷和内心的冰冻倒也是内外呼应了，怎么回事？冷笑三声，还有谁能比我丧？其实我觉得一般能留出这样的留言的朋友，内心的承受力还是很强的，可能你恰恰需要的是一种适当的排解和倾诉吧。其实我觉得倾诉你已经算是完成了哈。原本我下面一首歌在三首快歌之后也会带来一首相对来说的抒情的歌了，但是我换了一首落差更大一些的，我觉得可能他的情绪要比你丧多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触底反弹这个东西还是会有的，当你可能遭遇到了情感工作的双重不顺的时候，也许接下来就会由低走向高。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只想唱给一

江池水天际流，让长江 时光的背影如此的悠悠，往日的岁月也会跟随着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浮上心头。介绍这首歌得跟着节奏说，孙浩中华民谣。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时候，孙浩和陈红合唱了这首中华民谣，所以一夜之间呢，这首歌便红遍了中华大地，歌词当中带着诗意的韵味，大众很喜欢，曲风和旋律又朗朗上口，容易掌握，所以正如歌名中华民谣，给我们体会到是纯纯的民谣的味道。张晓松、冯小泉创作，孙浩演唱。1994年的时候，中华民谣荣获了第六届通业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品的一等奖。1995年的时候，再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5十大歌曲，并且在同年获得了974中国歌曲排行榜的歌曲奖。下午的3:38，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哈、确实是犹如时光机一般，带我们穿越回了曾经的那个年代。那就跟着一起唱吧。下午的3:38，欢迎继续回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周三的下午了，还有一个小时要临近下班的时间，不妨唱起些老歌放松一下。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 初恋的地方。刚才呢告诉我他在吃面茶的收音机旁的依依给我解释了一下，被我以为是茶汤的面茶到底是什么。它是数字面或者小面小米面煮成的糊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表面还要淋上芝麻酱，芝麻酱要提起来拉成丝儿状的，转着圈的浇在面茶上面。哎，还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的脑补了一下画面，在没有看到了面茶真实的模样之前，我想的不就是去小人的咖啡室在画咖啡上的花一样吗？品尝面茶愉快，更多的听友的交流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加班的夜灯 朝着晚归的你，一天的拼搏换回隐形的伤口。为什么辛苦比疲惫抬头，看见了家亮着灯火，没写完的诗，荒废的吉他手，画笔风干了，当你不唱歌一 萧煌奇。其实我个人认为萧煌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很多歌也很耐听。最好时光在路上说，刚听到了孙浩的中华民谣，发现这几年呢，这孙浩好像慢慢在转型，对，更多的时候发现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荧屏当中。其实我们听了中华民谣，他说不妨明天再播一首冯小泉的冰糖葫芦如何。行啊，冬天正好吃冰糖葫芦，我们就一起配着 Cappuccino，左手端着 cappuccino， 右手来一串冰糖葫芦，怎么样？好了，马上结束今天周三的和你一起唱。再次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艺，明天见。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如此街头。我深深